就十点至十点十五分。好啦，咁通常咧就有少少故事嘅。阿勤啊，其实你知唔知道货车点解喺呢个社会系咁重要啊？咁佢就答噶啦， 我会嗲一嗲先嘅。大概 佢可能系老师嚟嘅。 系啦， 啊，货车有六个辘嘅。 系啦，其实货车运嘅嘢系好多噶。包括 咁、啊、你就係嗰个老好多时就饰演埋嗰个老师啦。 我就係直情做。 即係我就问你咯，可能有个叫冯志峰嗰啲咁嘅靚仔真係请上货车有六个碌的士有六个碌点解货车唔使收钱咁你答咯。 啊就唔係咁样㗎。 唔係咁嘅，系点嘅呢 嗰个电视老师呢就差唔多系一个节目嘅主持人。佢、 哦、 就将货车嘅所有嘅嘢呢佢自己讲晒。 讲晒嘅。 再去画面讲讲下嘅时候呢佢已經進步到拍咗啲嘢去畫面啊嘛，咁、 哦 啊、然之後去畫面嗰啲叫 cut away， 然 之後 去畫面，到到咁上下又翻翻 studio 嗱，大家頭先見到有咁多個貨車，原來嗰啲貨車司機係對於個社會嘅貢獻咁大嘅喎、 哦， 所以以後我哋見到啲貨車司機咧，我哋要叫聲叔叔嚇、 哦 啊，要心存感激之心噃咁樣樣。咁你知唔知道貨車用嘅燃油係啲乜嘢啊？咁佢又 cut away 咁即係同學仔擺喺度 㗎咋 喎。 有冇同學仔 㗎？冇同學仔㗎。 我 上 第一代冇嘅。 同學仔咪喺課室囉。 喔、哦。即係第一代、 我哋拍咗之後、 哦、 就播出嚟嘅時候嗰班課室嘅學生。 就冇同學仔。 就睇緊㗎嘛。睇、哦、緊就我哋、哦、我哋嘅鏡頭嘅聽眾呢觀眾呢就係課室嘅細路仔嚟㗎嘛。 喔、哦、即係得你喺度自己做獨角戲。 我自己喺度做晒㗎科科都係咁㗎。 即係後來先至變成有啲古仔。 有啲戲劇呢 係啦。 就請一啲人我哋叫做 bit player。即係臨時角色。上嚟做個家庭嘅一個人。有幾個角色就同呢、這個主持人有啲互動。 係呀係呀。 嗰啲就後少少先發生嘅。 後少少。 即係你早期呢就純粹係一個老師。企喺度，中間就 insert 啲畫面 ，cut 去嗰個有啲嘢講個題目就有嗰啲畫面啦。 即係只不過係將我個教社會科嘅老師咧，就擺咗個電視機前面，而家跟住咧就教我社會科。 只不過呢個電視教師咧，好多架撐嘅，一陣間係有畫面出嚟，見到啲貨車喺條 highway 度走來走去，一陣間係見只公雞唔識生蛋，點解唔識生蛋？母雞嘅責任咁樣樣，係母雞生蛋嘅咁樣。 係喎， 係即係發覺叫聲都唔同啊嘛，咁於是乎就係、是有畫面係令到佢哋中意聽咯。 但 係 教育電視有一個我覺得好聰明，即、就、係、是、有一個好大嘅吸引力，吸引啲小朋友係咩呢？因為大家都覺得睇電視係一件好重要嘅事， 同埋嗰個年代啊， 冇錯啦，即、就、係、是、哇，翻學校睇電視嗰啲教育電視彩色嘅部電視，但我哋屋企嗰個都仲係黑白嘅喎，即、就、係、是、你會覺得哇，好想睇，好想睇咁樣咯。 阿勤，你啊真係好後生我哋做教育电视嘅时候系黑白嘅 ，阿请求第一届嘛， 第一届 即系七几年啦， 我乜嘢都第一届嘅， 系 我唔记得系7172嘅， 哦，即系7172已经有教育电视， 系啊， 就以黑白拍摄嘅， 初黑白拍摄嘅，后屘就彩色啦咁样， 哦， 好快彩色嘅， 系你做咗几多年啦喺教育电视， 我又系做两年啦，成日到两年嘅时候，我觉得唔升级就冇乜兴趣， 其实你都系周身瘾嘅， 我系成日想升级啫。 但升级的目的是什么 多啲钱咯、 啊。 多啲人工同埋你个虚荣感啊嘛。 哦，即系威啲咁样。 从来就即系已经系由中一变咗五年班，咁你已经 系。 系， 我要争取翻嗰两年咁样。系。 咁啊喺嗰度就两年啦，跟住就 cadet school 啦，等等啦。咁啊嗱，一路啊请 Sir 挂喺后边嘅就一路都冇职升，所以你就离开咗呢个政府嘅系统，可唔可以咁讲咧？ 离开政府系统就由大学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 就追溯啦去。 同埋唔系我哋 recommend 啲人 去追溯。 批准呢一班人可以攞到贷款，因为佢哋所报嘅全部正确。嗱，呢个系 正 面啲，好负面嘅。 追溯系电影咁嘅嘢， 基本上。 这一生也在进取，这分钟却挂念谁？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好风光似幻似虚，谁明人生乐趣？我会说为情为爱仍然是对，谁比你重要？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谁比你重要？狂风雨暴雨都因你。